我的心散飞来，一半去了。飞得去看飞的西单飞哪，我的手感受发去把哈萨米卡地方，我的心散飞来不单风暴。 Feel like a full-time phone ball.